教育平台话，访问是为了重申美伊战略伙伴关系，因为双方正在朝着一个更加安全、稳定和主权的伊拉克迈进。奥斯汀是总统拜登政府访问当地的最高级官员，而时机正值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府20周年前夕。有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透露，伊拉克民众将会从奥斯汀得出美国在当地存在，以及美国与伊拉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奥斯汀将会会见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以及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总理巴萨尼。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2500名士兵，在叙利亚部署了900名军人，以协助当地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伊斯兰国2014年在这两个国家占领了大片领土。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 47%，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34点，系跌68点，总成交金额12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8点，跌2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7蚊，跌6蚊；阿里巴巴88.6，升1.35；美团137.9，跌5蚊；盈富基金20.72，跌8仙；中国海洋石油12.38，升4毫；中国移动62.25，跌1.75；建设银行5.1，升7仙；港交所337.4，跌2.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69，升1.9。中国石油股份4.5，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46，瑞士法郎8.434，欧元5.248，加元5.763，新西兰元4.875，欧元8.3821。每百日元对港元5.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8309点，升71点。港金报172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18美元，卖出1846.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先提翻大家。尖沙咀火警的封路安排受到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里道之间的全线仍然封闭，但是白兰轩道、面灯径和面电台就可以重开翻了。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蝴蝶谷道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了龙尾排到苏屋村。而较早前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炮台山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圣佐治大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旺角道有爆水管，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沿住旺角道行驶嘅车辆就唔可以左转入到广东道。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仲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9，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听众陈生， 我自己系老师啦，学生都一样。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点样融入嗰个社群咧？咁样？ 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边批人最容易有困难呢？平时都冇朋友嗰批，系用体谅先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辅导。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嘅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嘅范围，医生嘅诊断更全面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嘅治疗，仲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同准确嘅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3月7日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高福慧和戴希立。戴希立你好。 你好。 戴希立，去年9月发生在秀茂坪安达臣道的天秤倒塌事故，相信很多听众都仍然记忆犹新。因为那个的地盘其实就是香港房屋协会在那里建一些资助出售房屋的项目，就是建了5栋的住宅楼宇。咁啊，仲记得意外当日咧喺地盘嗰度咧，其实系竖立咗3部嘅天秤，咁而其中咧涉事嘅一部天秤咧，就竟然喺未有吊运一啲物件嘅情况之下咧，突然之间就跌咗落嚟，仲砸到咧喺地盘嗰度嘅几个临时货柜办公室添。嗱，呢个事件咧系酿成咗3名喺货柜办公室入边做嘢嘅工人咧系砸住咗，有2位人士咧系当场死亡，其中一位咧系送院。嘅时候昏迷，但系之后咧，亦都系好不幸咁样咧过咗身，亦都咧有6名嘅工人受伤啊！嗱，发生咗一件咁大嘅工业事故啦，大家自然咧就好关心到底呢件事件嗰个调查嘅进度啦，到底系啲咩人喺当中，有冇人犯错啦？佢哋咧系涉及啲咩责任？劳工处咧就话佢哋咧已经系完成咗个调查啦，琴日发咗个新闻稿，就话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同埋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会向相关嘅承建商、分判商同埋个别人士提出咧系合共67项嘅检控。咁啊，新闻稿咧亦都有提到咧有关调查结果嘅部分，不过就写得非常之简短啦。佢就提到咧涉事嘅天秤安装喺一个由3层工字铁以铁弧焊接组成的隔排基座之上，而这个基座的顶部就连接天秤脚的工字铁，意外之后就发现是接连到第2层工字铁的焊接位的焊缝被拉开，就令到天秤倒塌。其实这个就是全部那个调查结果的部分，真是相当简短，1分钟都不用就读得了。不过我们刚才提到公众很关心的部分，譬如到底嗰、那个系啲乜嘢嘢原因以致到嗰个焊缝被拉开啦？即系个事故嘅成因到底系啲乜嘢？当中有冇人犯错？佢哋嘅角色系点样样？而呢合共67项嘅检控入边，涉及到啲咩具体嘅人士？佢哋喺呢件事入边嘅角色同埋责任分别系啲咩咧？就通通喺个新闻稿入边都冇交代到啊！戴希立， 這個呢就我相信一間我們可以跟一些訪問嘉賓談一下呢，就我都聽到有很多業界的人呢就對於政府，當然現在政府今次是指勞工處啦，即是他們對於那個資料交代那個詳細程度呢就好像就不是只是這次有意見，可能都一路以來有些少意見的。咁究竟呢個資料交代嗰個詳細程度，唔同政府部門係一致啊，一話係勞工處一貫啦，一話係因為呢件事我哋要小心處理，因為可能進入一啲即係訴訟嘅階段，咁係咩原因呢？咁但我哋又睇下政府部門有最近另一單嘢，當然呢單嘢就多啲人關心啦，就即係即係個演唱會跌落嚟嗰個事件啦。咁嗰個咧就似乎啲資料都交代得好詳盡，仲引起公眾討論添。咁呢個究竟係我哋可能要了解一下咧？究竟個資料嘅詳細度究竟係咩原因導致今次交代相對比較簡單啲？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我相信好多人就關心咧過往嗰啲檢控或者處分咧，可能依家個罰則咧係唔係足夠咧？有冇阻嚇性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多人關心嘅問題。 抵立頭先提到最近另一個例子咧，係公眾非常之關心，就係、是、Mirror 演唱會上面咧有巨型嘅屏幕咧係跌落嚟砸到人嘅事件啦。咁啊，嗰次除咗咧係定期公布個調查進度啦，仔細分析咧個成因，譬如大家都仲記得啊，嗬，嗰個熒幕嘅重量同咧即係承辦商申報嘅就話個差距非常之多啦，亦都討論到咧即係嗰一啲嘅吊。索啊，嗰个承重啊，系唔系能够再起到一个咁重嘅荧幕？另外咧，一啲被控者嘅身份同埋佢哋各自涉及嘅控罪咧，我哋翻查劳工处嘅新闻公布咧，其实都有提及嘅。咁啊，分别咧，劳工处自己嘅新闻公布咧，都讲到咧系艺能工程有限公司啦、协兴隆舞台工程公司啦，同埋咧一啲舞蹈有限公司咧，系分别涉嫌咧系违反咗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同埋雇员补偿条例，以及咧点解佢哋嘅违规事项系啲乜嘢嘢？例如咧就话冇为雇员咧提供安全作业嘅装置同埋安全工作系统等等啊。咁啊，所以咧头先阿戴希立都讲到啦，有啲工会就会质疑点解劳工处喺Mirror 事件入边可以交代得咁详尽，但系喺冧天秤事故入边咧就交代得咁简单咧，系唔系出现一个即系做法唔一致？在个透明度上面啊，个交代不足的情况咧，咁嗱，另外啦，头先戴希立咧亦都提到咧有关个罚则嘅问题啦。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立法会系正在审议啊《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嘅修订草案。嗱，而家咧都系仲未完成个审议工作噶，因为咧现时有关条例嘅最高罚款额咧系50万啊，但系根据过往法庭嘅判刑指引咧，好多案件平均个罚款都系20000蚊。左右嘅啫，而按過去嘅經驗，一啲個人檢控嘅案例咧，都好少話咧係有判監嘅。根據議員嘅資料啦，歷史上有4次即時判罰咧，但係入獄判罰嘅咧，只係得3宗，仲要係緩刑添。咁啊，勞工處其實咧而家就做緊一個修例啊，包括咧建議將罰款上限咧係調整到去1000万啦，同埋另一個咧都係值得喺今次事件入邊再攞出嚟同大家討論咧，就係嗰個檢控時限啊。嗱，今次咧其實勞工處咧就係喺事發之後半年啊嘅一個檢控期限嘅最後一日就去咧提出檢控嘅。咁但係咧過往政府喺立法會嗰度修例嘅討論都指出咧，喺處理一啲比較複雜嘅案例入邊要去做搜證嘅工作，其實半年嘅時間真係太短啦。所以佢哋咧就係建議將嗰個檢控嘅時限咧延長至1年啊。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係遭到一啲資方議員嘅一啲好強烈嘅反對啦。最終咧係接納咗議員嘅建議修訂咧，而家就係將嗰、那個6个月咧就係提升到9个月。咁但係再講多次啦，條例都係未過嘅嚇。咁啊， 今次的事件會不會反映到其實檢控時限六個月真的太過不足呢？或者我們稍後都可以請來議員和我們仔細傾下。至於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大家關注這個天秤倒塌事故的聽眾對於勞工處在現階段完成調查之後的交代有什麼看法呢？有人就認為是未能夠仔細地交代這個工字鐵的焊接位被拉開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是不是不能夠對業界有一些警惕或者警示的作用呢？亦都沒有說到一些被控者的身份和各自涉及的控罪，對於受害者的家屬來說有關的交代是不是都是太過籠統，未能夠 讓到他們覺得是有公義呢？這些問題歡迎大家打來和我們一起討論，熱線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有一個資料更正先，今日才是檢控期的最後一天，由於檢控是有半年的時限，所以昨天其實應該是檢控前的即檢控最後日期的前一天才對。我們電話旁邊現在請來一位嘉賓繼續討論，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的總幹事蕭善文在電話旁邊。蕭善文你好。是蕭善文啊，唔緊要，可能咧，蕭善文個電話咧係我哋要睇下點樣接翻俾佢先。咁啊，再呼籲多次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各位如果對於今次冧天秤事故有意見咧，歡迎你打電話嚟啦。我哋咧而家電話旁邊接翻蕭善文先。蕭善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是啊， 是萧市民啊。对于今次劳工处交代他们完成调查的，无论是个检控的内容啦，亦或是那个事故调查的原因啦，你们满不满意啊？定是都会好像有一些人认为咁样，觉得是太过简短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报告啦。咁当然我哋都有反映过，其实咩资料都冇，是太简陋的。咁睇返啲传媒啊或者官方嘅回复，佢就话可能牵涉到一啲嘅有一啲当中涉事嘅人可能有其他部门查緊啦，咁所以就唔方便去公布太多。但我都认为这个报告实在太简单啦。咁我哋希望官方交代一下，究竟係仲有冇其他咩原因呢？點解同嗰個舞台事件嗰個對比爭咁遠啦？頭先主持都提過，我哋大家都知道緊舞台事件係不斷咁更新，佢哋查到啲乜嘢啊，亦都有公開交代啊、開記招啊等等。咁其實天秤意外去到呢一度都有個階段性嘅總結啦。咁我覺得應該係可以透露多少資料嘅。咁而家其實我哋今朝睇一啲嘅報章先知道多啲。譬如那些什么是不是计错数牵涉到或者消耗不足，我都期望这些是透过官方的途径去得到，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得个估字。那估物论怎样呢？我想其实我期望的是当有一个的完整的报告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公开的给大家可以去看到和搜索到参阅到的一个报告咯。 嗯，是。 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咁样，即系今次我哋睇到咧，劳工处其实呢件事佢有去调查，有个发布啦，就舞台事件，正如你讲，佢都有参与，佢亦都有发布。咁似乎但同一个劳工处，可能两个案件个发布情况有差异，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你哋觉唔觉得劳工处过去处理一啲？呢啲勞工意外嘅調查嘅時候，都係屬於係簡短型，因為點樣咧？即係你嘅感覺會係點樣？ 首先有一個幾強烈嘅對比，舞台事件同埋今次嗰個發布嘅內容啦，裡面嘅一啲主要原因嘅披露，一啲資料嘅披露，其實今次都係爭好遠嘅。咁上一次舞台事件其實真係令我哋眼前一亮嘅，即係我哋覺得做得好嘅，咁高度嘅關注同埋適時咁披露一啲資料。咁我唔明白佢哋咩原因，點解選擇性地一啲案件就披露多啲，一啲案件披露少啲，我都係期望官方去答翻嘅。不過過往一直以嚟咧，其實官方對於呢啲意外嘅調查嘅公布咧，一直都係少嘅。所以我哋先認為有一個需要，就係除咗適時披露 之外，就是需要當有一個完整的報告出了來或者審完嗰個意外，那就應該要有一個公開的報告給大家查閱到。 即是你講的過去官方一向都少，就是指緊過去勞工處一向都少，是不是這樣？ 我想都是同一個官方又好，勞工處又好，都是我都是講緊同一個。 即係你覺得即係反為咧，就舞台事件係眼前一亮嘅一個，突然間有個轉型，即係嗰個發布係咪咁啊？ 係啊，冇錯啊，即係過往係極少有咁樣嘅做法噶嘛。以往更少披露，就係次次都係講咗話嗰個意外進入調查階段，不便評論啊，咁就作結噶啦嘛。咁啊，令到我哋覺得好無奈或者好嬲嘅情況下，咩都唔肯講嘅。呢啲情況係過去經常係咁樣嘅。而家再做我都係再重申，就舞台事件，即係我希望係一個嘅教材嚟㗎，即係將來應該勞工處又好其他部門、政府部門都好，應該是用這個的準則或者是這個的高度關注去處理所有的工業意外。 蕭市民，過去呢其實局方主要有兩大原因呢，就說不會仔細披露一些調查的報告內容。第一就是牽涉到司法程序來緊，第二呢就是可能會牽涉到私隱。所以 我就想問呢，其實過去是譬如案件作結之後，勞工處又會不會就著一些嚴重的工業事故公開那個調查報告呢？還有你又怎麼看說即涉及私隱所以不可以公開這些報告的原因？ 以往其實只是見過港珠澳大橋那個嚴重的意外是有公開過調查報告，那是當時在傳媒的壓力底下去做的這件事。那而勞工處或者官方所講的私隱的問題，我覺得不是一個合理的理由來的，因為我們需要知道的不是裡面當中的一些的私隱或者一些商業機密的東西，而是我們需要知道那個意外是怎樣發生，從而是希望去避免同類的意外嘛。咁其實可以好似仿效港珠澳大橋嗰個報告咁樣，遮曬啲重要嘅資料，俾我哋一個即係大家想知道嘅資訊就得㗎啦嘛。呢啲佢係可以做到㗎嘛。 換言之，即係過去嘅經驗，即使完成咗個司法程序，一啲工業意外嘅調查報告都未見得係會全面公開。你嘅意思係咪咁？ 係啊，冇錯。咁其實我哋都係不斷咁要求勞工處要做翻呢樣嘢。 咁過去嘅報告，你除咗講緊即係舞台事件之外，有冇另一啲報告俾你感覺到咧？佢係可以起到嗰個警示或者阻嚇作用嘅咧？你記憶當中有冇？ 有嘅，即係我只要我，因為其實過去除咗港珠澳大橋有嗰、那個公開，再其他啦冇嘛。但係我哋睇翻中觀咁多意外咧，每年咧其實有唔少係重複又重複發生嘅。即係只要我哋能夠從嗰啲報告裡面吸取一啲教訓嘅時候，可以好多意外重複嘅意外都可以避免到嘅喎。即係假設有啲即係譬如有啲案件佢上咗死因庭，咁上咗死因庭啲資料就可以公開啦，或者上咗一個判罰，即係而家違反安全條例嗰啲庭，如果有去聽庭，而啲傳媒又詳細寫翻出嚟嘅話，咁先能夠即係對件事我哋公眾係了解更多嘅。咁我哋有咗嗰、那個知道咗基本原因嘅時候，大家咪可以去可能某即係你做呢個工程嘅時候，又諗起我有啲嘢原來唔做得嘅，要特別仔細嘅。如果唔係，就好似上次嗰個意外咁嚴重㗎啦。咁呢啲係一定係有個警惕性嘅作用咯。 除咗咧嗰個調查事故嘅細節咧，今次咧其實都有人士咧係被檢控嘅，因為咧有67項嘅控罪嘅檢控咧係會提出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唔知道咧到底係邊個人被檢控啦，佢哋分別係有啲咩控罪啦，喺件事入邊嘅角色同埋個責任啊。過往係咁，今次亦都係咁。其實你認為個透明度方面係咪要增加咧？亦都有意見就話啊，呢個可能係即係律政政署方面的意见，咁所以就不適宜公开，你又认为是不是合理呢？ 我觉得是需要公开，不过如果他说不宜太早公开，他有他的理据而是接受的话，即如果他的理据是因为不想公开了而令到某些人得知可能会被告而 走咗去或者逃避法律责任，咁呢啲可以理解嘅。咁咪选择迟少少先公布，或者单案可能审结嘅时候都要公布咯。因为啱啱最近收到一啲消息，就话可能当中有某啲人系曾经犯过相似嘅罪行嘅，咁呢啲資料係都係網上流傳緊啦，未經證實嘅。咁如果係嘅話，其實都幾大件事。如果我哋公眾得悉嘅時候，亦都可以作為一個監察啦，或者啲公司決定用唔用某啲人嘅時候，亦都有多啲呢啲資料去參考咯。就只能夠透過呢啲調查報告公開咗先可以做到呢一樣嘢。 剩翻大概一分钟左右啦。咁今次咧，劳工处系喺即系半年期限嘅最后一日之前咧，去作出呢一个检控嘅。其实咧，而家立法会咧都倾紧相关条例嘅修订啦。你自己点睇嗰个搜证时间啊？对于佢哋个检控工作嘅影响啊？ 有影响，我绝对相信，因为就于一啲复杂嘅事件或者严重嘅事件，其实劳工处系需要多啲时间搜证，以确保佢更多应该可能涉事嘅人或者单位咧系落水噶。咁但系如果当佢唔够时间嘅时候，可能放过咗某啲人啦，或者有漏网之鱼噶。所以劳工处当时提出修例嘅时候，延迟一年咧，即系增加至一年咧，我觉得系有呢个必要性嘅。 好， 咁同埋而家都系讲紧一啲特别个案要特别向劳工处处长申请噶嘛， 系、 okay. 咁所以系有呢个需要咯。 好，唔该晒你，萧市民，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讨论紧咧系安达臣道旧年嘅天晴意外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公布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中银保监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会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并且在中银保监会的基础上组建，将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集团的日常监控职责、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以及中证监的投资者保护职责划入新机构。新机构将会统一负责证券业以外的金融业监管，加强机构行为、功能、透光式和持续监管，统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管理及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另外，中证监亦都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加强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并且加入国家发改委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职责，由中证监统一负责企业债务发行审核。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他说回顾过去五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各类案件超过1733万宗，较之前的五年上升40%，与2018年相比，去年受理审查起诉案件增加2.8%。张军强调，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支持新疆等地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坚决贯彻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切实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依法办理涉及港澳台和涉侨案件，编写检察机关服务台胞台企手册，聘请台胞担任检察联络员，并且支持港澳台同胞担任广东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大埔龙尾村肢解案，警方表示一名29岁女疑犯在内地落网，内地执法机关今日将她移交香港警方，案件累计7人被捕。警方说，这名女疑犯涉嫌协助罪犯，其后潜逃内地， 警方掌握資料，並且向內地公安部、廣東省公安廳和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協助。女疑犯最後在內地落網，內地方面今日將疑犯經深圳灣口岸移交本港。警方表示，科技罪案和騙案有持續上升趨勢，去年共錄得27,293宗相關騙案，較2021年上升 45%。 警方表示，黃大仙警區刑事部在今個月2日至6日進行執法行動，偵破11宗網上騙案，涉及款項高達1,800萬元，並且以欺騙手段獲得財產和洗黑錢的罪名，共拘捕17人，檢獲手提電話、銀行卡和有關銀行文件，被捕人士獲准保釋候查。警方又說，行動之中針對的包括網上情人騙案和網上投資騙案，共牽涉36名受害人，其中一宗網上投資騙案受害人損失超過400萬元。警方就案件進行攔截，協助受害人追討部分騙款，並拘捕3名涉案人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干燥，听日的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风力楼。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风力楼。提一提大家啦，较早时尖沙咀火警嘅封路咧有更新安排噶，咁受到日前嘅火警影响啦，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仍然系封闭。不过白兰轩道、绵登径和缅甸台就已经解封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车多，龙尾去到门牌102号。另外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开始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蒂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 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今次是陈坤出道以来出演的首部职场剧，而周月这个角色作为顶级销售，性格决断而且甚具魅力，非常切合陈坤本身的形象。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舊年九月秀茂坪安達臣道地盤有天秤倒塌嘅事故啊！咁勞工處咧，琴日就有一個嘅簡報啦，講到咧將會根據法例咧，向相關嘅承建商、分判商同埋個別人士咧，提出合共67项嘅檢控。咁不過我哋頭先咧都同一啲工會嘅代表傾過，佢哋就認為咧，政府喺呢個階段發表嘅調查結果咧，相對比較簡短一啲啦。事實上，戴希立，我睇翻咧，有一啲工程師喺接受報章訪問嘅時候都提到咧，涉事天秤嘅工字鐵個焊接位被拉開咧，個原因可以有好多種嘅，譬如話會唔會涉及個設計問題啦？即係話一開始可能設計嗰個工字鐵嘅時候個圖積或者啲重量已經計錯數啦，定係會唔會涉及到個裝嵌問題，即係嗰啲工人去做嗰啲燒焊嘅時候嘅手工啦？又或者咧，會唔會係涉及到事後嘅檢查？大家有冇做多重嘅檢查去到睇清楚咧？其實有好多個環節都涉及到唔同嘅負責單位咧，可能出錯。咁但係咧，呢一啲嘅問題就冇喺今次嘅簡報入邊咧係講得仔細同埋清楚。嗱，一方面咧，勞工處就回覆咧，由於有人正係接受緊調查，同埋稍後會有司法程序啦，咁所以咧就唔去提供咧其他嘅資料。但係咧，頭先聽工會嘅講法咧，就話過去喺一啲工業意外嘅事件，即使完成咗整個司法程序咧，呢啲嘅調查報告嘅完整內容都未必係會公開嘅。咁樣樣會唔會影響到工程界啊？可能係吸取教訓啊，或者係防止類似嘅事件再次發生嘅時候，可能佢哋即係都蒙查查，都唔知道係啲乜嘢嘢嘅意外成因喎。戴希立， 阿蕭總幹事，我諗仲有另一點咧，都引起我注意嘅。除咗你正話講嗰、即係可唔可以有個警示同埋總結教訓嘅作用之外咧，佢就引用呢個舞台事件嗰個調查個詳細程度同埋發布嘅詳細程度咧，就引起佢眼前一亮。佢以為咧以後咧就政府唔理係咪勞工處啦，即係調查嗰個詳細程度同埋發布嘅程度咧，係會跟翻舞台事件嗰個做法繼續。咁點不知咧，佢又覺得今次好似有少少又復常，唔係咩復常喎，即係個調查手法同埋嗰個公佈又復常。咁咧就佢覺得咧就有少失望嘅。咁究竟個情況係舞台事件眼前一亮，昙花一現，一話其實應該都係要咁做嘅。同埋我哋仲有一個問題未探討，就是、個罰則有冇阻嚇性咧？咁、可能我哋又請下另外一啲嘉賓嚟討論下呢個問題。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無論你係關注今次嘅冧天秤嘅事件，亦或好似工會所指出咧，即係曾經期待政府喺處理舞台事件之後嘅手法能夠得以延續，咁而家又會唔會有啲失望咧？都可以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號碼18723111。至於戴希立頭先提到啊，現時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條例咧喺立法會係仲未完成審議工作嘅，當中大家最關注當然是罰款的提高，但是今次事件裏面是否顯示到檢控時限的延長其實都有它的重要性呢？這個時候我們請來立法會議員繼續討論，有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在電話旁邊。郭偉強議員你好。 两位主持大家好。 郭伟强议员，可唔可以先请你同我哋即系评论一下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劳工处无论系喺公布嗰个调查结果嘅部分，亦或系喺嗰个公布关于检控啊，到底有啲咩人系涉及其中，各自又有啲咩责任嘅部分，好似都系做得相对简短简单一啲。你自己有咩评论啊？ 唔该，几个情况啦。第一呢就是劳工处的调查呢同以往发生咗同类的事故呢，其实个处理手法都是一样的，由劳工处进行调查，然后再会交报告俾死因庭去处理。咁呢个是既定的程序嚟嘅。咁但今次有唔同呢，就是当佢发新闻稿之前咧，上昼我就联同咗三位死者嘅家属咧，一齐上咗劳工处，先听咗呢一份新闻稿嘅内容。因为我经常都表达唔想我哋嘅家属咧要睇新闻先知道一啲最新嘅情况，希望佢哋能够早啲知道啦。咁呢个第一。另外第二咧，当然其实大家上去嘅时候都期望呢份新闻稿咧会多少少资料透露，令到家属对于事件嘅真相咧，能夠有更加多嘅掌握同埋了解嘅嚇。咁但係的而且確同社會大眾所感受到嘅情況一樣，就係大家都覺得資訊太少嚇。所以喺會面嘅時候咧，我哋都同家屬一齊咧去提出就話啊，點解連告邊個啊都唔能夠講得清楚？嗰67張嘅告票啊，雖然個數量唔少，亦都反映咗嗰件事嘅複雜程度都牽連甚廣，咁但係點解唔能夠開名嚇？咁我哋都有職場問，咁但係以處方啊俾我哋嘅回應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係律政處嘅建議，咁所以只能夠希望喺嚟緊死因庭言訊嘅時候咧，先至俾大家能夠掌握到更加多嘅資料咯。 但系刚才咧，工业伤亡权益会嘅代表就以啊，即系 Mirror 嘅红馆意外事故作为一个比较啦，认为无论系喺个即系调查嘅过程啦，亦或系喺嗰个检控涉及到边啲人啊，佢哋犯咗边啲例啊上面，其实劳工处喺即系喺红馆意外嗰度咧，都系能够揭示得比较多嘅细节啊，有比较多嘅交代噶。嗱，你又点睇呢两者嘅比较咧？ 当然我明白嘅，即係你就算问我哋工会同样都会认同呢，如果每一单牵涉伤亡嘅个案都能够好似红馆咁去调查呢，理论上大家能够掌握更加多嘅资讯嘅。咁但係当然如果从一个两件事嘅本质上都有一定嘅分别嘅，因为红馆嗰个其实係受伤啦，即係冇死亡个案啦。咁但係受務平天性呢一單咧，係有死亡案同埋必然要經死因庭去裁判，所以本質上係有少少分別嘅，係啦。咁呢個第一。咁另外當然由於紅館嗰邊第二個唔同咧，就係刑事調查進行得比較快，所以你見到一公佈咧，其實都已經有拘捕嘅情況，係啦。咁但係今日咧就淨係勞工處去檢控啊，咁所以佢背後仲有冇機會牽涉其他刑事嘅問題嘅話咧，暫時未睇到，咁所以可能因為咁咧，令到件案咧可以披露嘅資料未去到太多咯。 换言之，你的意思即是不排除日后因为这一件调查事件的继续进行呢，会有其他人士被刑事检控。但是当然我们就不是讲的是按住职业安全健康条例和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去检控，而是其他的一些条例去到被检控。所以现阶段就未能够有太多的细节，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我谂大家呢一刻都仲系猜测啫，都未有太多嘅资料喺手。 不过刚才萧市民也有提出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往即使完成司法程序，譬如开完死因庭那些之后，有很多工业意外的调查报告都未能够全面公开的。他说他印象中就只是得港珠澳桥那个报告是在传媒压力之下有一个充分的公开。他也认为这些报告不能够公开，对于业界那个警惕作用是打了折扣的。你自己又会不会期待今次林天秤事件在完成司法程序之后可以有个全面的调查报告公开？ 当然全面公开并不是劳工处的一贯做法。这个大家都睇返以往的个情况都会有比较。咁但是当然大家讲緊社会公众是有咁嘅期望。咁当然最尾处方都要切实考虑。希望尽量可以提供，就算唔係百分百都好，都应该提供到一啲第一就是要有利家属去进行他往后程序的一些资料啦，这个最重要啦。咁另外其他嗰啲内容同埋建议呢，希望劳工处都能够係站喺一个改善职安嘅角度呢，能够披露更加多俾我哋议会去掌握，因为议会係要负责去审议嚟緊有啲咩改善工作嘅。如果我哋都睇唔到或者唔能夠了解多啲嘅話咧，其實對於一啲新嘅修訂啊，或者一啲完善嘅制度嘅方法啊，我哋都唔能夠做到最好。所以其實我哋都同樣會有咁嘅訴求同埋聲音咧，要求盡量披露更加多嘅資料嘅。 阿郭偉強，我有兩個問題咧，想即係再探討得深入啲。其實勞工處佢就去調查啦，佢亦都可能個死因嘅交俾法庭做嗰個求證啦。咁嗰個透明度咧，我覺得係確實係有兩個問題要考慮。我唔係講緊個調查過程中，調查過程中仲有好多法律問題要考慮。但係即係如果已經基本上調查完畢啦，有個結論啦，咁嗰個成個報告嘅透明度咧，其實都有兩個角度，一個就可能要從政治性去考慮啦，即係可能公眾嘅關心啊，即係嗰個當事人嘅知名度啊，好多方面啦。另一方面咧，就正如頭先講啦，就係要吸收教訓，因為真係牽涉人命啊嘛。咁呢個即係咁，我第一個問題就想問，即係日後即係呢啲報告完成咗之後，其實應該嗰個透明度點處理咧？應該有啲尺寸，雖然都有彈性啦。咁呢個第一個議員其實應該關心呢個問題，呢個第一點。第二個我都係翻去罰則嗰度，你覺得現時嘅罰則有冇足夠嘅阻嚇性咧？同埋如果有唔足夠嘅地方，你哋會覺得喺邊方面需要修訂咧？ 多謝你先。首先罰則嗰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而家沿用緊嘅罰則都係講緊廿幾年前嘅定落嚟嘅。咁所以點解立法會要而家重新檢討呢條條例啦？咁期望四月能夠通過啦，因為都審議咗成大半年噶啦。咁當然罰則嗰個咧，雖然而家一般嗰個責任咧係講緊50万同埋半年監禁。咁但系以往过去判例出嚟咧，按照呢一个最高嘅罚则都好啦，判出嚟牵涉人命嘅平均都系讲紧20000零蚊一宗，系啦。其实由于而家个条例未改咧，相信收慕平咁严重呢个事故咧，都系用翻旧例。其实个情况好唔理想，个阻吓性好低，可以话系冇添。因为20000零蚊，你谂下一个地盘有几多个20000零蚊咧？好多个20000零蚊，所以。所以其实个阻吓性一定是低的。就算所以嚟緊啦，即係嚟緊就住呢一单天秤事故最尾告返出嚟嗰个额有几多，亦都係值得大家参考嘅。即係咁严重啦，涉及咁严重嘅伤亡同埋疏忽啦，咁究竟判出嚟嗰个额用唔用得尽呢一个假設是50万的上限，即是而家是50万啦，50万的上限用不用得盡，都已經是反映到嚟緊反映到呢條條例的阻嚇力究竟有幾弱。咁所以而家立法會新嗰個修訂就係去到1000万，咁希望能夠盡快通過，同埋可以起到即係提高個阻嚇作用啦。另外就係嗰個檢控期嘅問題啦，正如我早前所講， 昨日已經是半年檢控期的最後限期，勞工處先至發放呢一個提控嘅或者傳票嘅資訊俾大家。可以反映到咧，其實半年嘅檢控其實在太短同埋唔足夠。 但嚟緊建議改九個月又係咪夠咧？因為局方原本係倡議一年，一啲複雜嘅案例其實九個月係咪真係夠咧？ 嗱，當然好難啱啱好嘅，我只能夠講好難啱啱好。所以其實九個月我哋不嬲都認為係唔夠嘅。我哋工會、工聯會一路都強調應該十二個月，用翻政府原議案係最理想，因為佢自己提出嚟，佢能夠掌控到個時間。咁但係好可惜咧，我哋有其他議會嘅同事咧就擔心咧，俾十二個月咧反而係會拖長咗件事，希望咧九個月裏面完成曬係最好。 即係所謂嘅探案版啦， 但正如我嘅理解咧，即係如果有一啲嚴重嘅個案牽涉嘅持份者係好多好闊，要查嘅資料好多嘅話咧，其實半年九個月一定唔夠，所以其實應該盡量長保留一啲彈性係會係比較理想。 透明度嘅問題點咧？ 透明度嘅問題，正如大家一路都關心，我哋工會一樣都係睇法。越高嘅透明度，對於我哋嚟緊做一啲預防嘅工作啦，同埋家屬去跟進往後嘅司法程序咧，都係越有利嘅。呢個我哋絕對支持。 桂强，因为咧你头先提到个检控时限咧，我都想请教埋就住今次嘅案例，由于都系沿用六个月嘅一个检控时限啦，个搜证时间会唔会过短，以致有机会影响到个检控工作啊？ 虽然而家未睇到啊，因为可能要去到后期嘅检控咧，先至会知道边度会有甩漏。咁但係呢個正正係我哋而家已經擔心嘅，大家都唔想去到臨門一腳先至發現有資料唔夠，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好強調如果半年係好急趕同埋會容易有疏漏嘅話咧，其實點解唔係盡量延長，令到部門可以多啲搜證嘅時間咧？咁 好啊，唔該曬你啊，郭偉強。郭偉強是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電話號碼18723111，休息一陣，轉頭回來再跟大家談。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在英文出版界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風波，就是兒童故事書作家 Roald Dahl，他的出版社呢决定在再版的时候改写他的一些字句和故事的某些情节啦，令到呢他的书是更加所谓的 inclusive， 就是更加包容更加大爱樣，令到很多人呢有些作家呢他们就非常之不满，当然也都很多人支持啦。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件事。Roald Dahl 大家应该有很多小时候有看开儿童故事书的人都应该认识的了。他最出名的其中一本作品就是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相信都有不少听众都看过这本书。在这件事萧叔都学了一个新的字，就是叫做 Sensitivity Reader， Sensitivity Reader， S-E-N-S-I-T-I-V-I-T-Y。 Apparently， 原来呢这个是英文世界的出版界或者西方的出版界一个新的职衔，就是负责去看一些去审阅一些新来的稿件，令到它呢是不会有一些很 offensive， 即是很有冒犯性，即是令到人看下去觉得不舒服的一些字眼就将它拎走。当然有很多人就赞成有这件事，有很多人就不赞成。这些就是 sensitivity read，中文呢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至于令到那些文字呢没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令到人觉得感到冒犯的一些 editor 或者 proofreader 来当是。那么究竟这些 reader 在 Roald Dahl 的书里面做了什么改动呢？我们下一集再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秀茂平安达臣道地盘天秤倒塌的意外，大家有什么看法呢？电话18723111，现在有听众尹先生在电话旁边。尹先生你好。 是你好。 请讲。 是冇啊，其实就呢件事上就已经死咗嘅人就都希望佢安息啦。咁、 嗯、 但係不过你问我喺呢个告票上面呢，对于呢间建筑公司呢就应该真係要落重药先得。因为其实喺呢行里面呢，即係喺我哋呢行里面呢，呢间公司都出出地名都係安全係唔係首要嘅。即呢樣嘢係純粹喺我哋呢行裏面都知道下㗎喇。 即係尹生本身都係建築行業㗎，係咪？ 低啲嘅。 嗯，係。即係尹生本身你都係建築行業㗎，係咪呀？ 係啦，冇錯。因為即係真係完全係賺建築公司，以賺呢間公司以賺錢行先嘅。即係賺係賺到盡嘅，係要。所以我就覺得喺香港嘅投標上面都要去佢要改良一下，喂，唔好下下價低者得。 好， 即係價低者得，其實係有問題嘅，而家都係。 好，唔該尹先生嘅意見。咁當然關於即係承建商喺呢件事上面需要負上嘅責任咧，我哋都要即係有待死因庭啦，或者係相關嘅法律程序進行之後咧，先至能夠得到更多嘅細節啦。不過尹生就期望咧喺嗰個罰則上面啊，真係能夠發揮到效用啊。好，我哋呢節傾到呢度先，跟住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德甲山花园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暂时仲系排到去星河名居，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成本增加5亿，曾经想过是不是应该用固定利率借贷，但计数后认为蚀头，亦未必赚尾，不应该吃眼前亏，强调会维持浮动利率政策。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0534点，跌68点，总成交今日有1277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0550点，跌34点，成交有13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357元，跌6元；阿里巴巴88.6，升1.35；美团137.9，跌5元；盈富基金20.72，跌8仙；中海油12.38，升4毫；中移动62.25，跌1.75；建设银行5.1，系升7仙；港交所337.4，跌2.4；中石化4.69，升0.9；中石油4.5，都系升0.9。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汇财金融投资、盈汇企业控股、皇冠环球集团、君安控股同埋大昌微线集团。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协同通讯、佳华百货控股、复兴亚洲、首都金融控股同埋百利达集团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5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8点，跌2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系报7.85，日元135.99，瑞士法郎0.933，加元1.363，人民币6.936，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兑美元0.667，新西兰元兑美元0.62。港金报17280元，比上日收市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33美元，卖出1843.4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上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咁但係咧，當時社會都有個討論㗎啦，就係施政報告咧，似乎就未有好仔細咁樣去論述啊，乜嘢為之精準扶貧啊，同埋咧點樣去量度政策咧夠唔夠精準，係咪咧幫助到咧一啲目標嘅弱勢社群？咁啊，當然啦，今屆政府都有咧一個精準扶貧嘅舉措嘅，根據陳國基嘅形容咧，係第一個精準扶貧嘅舉措咧，就係共創明天計劃啦。咁呢個計劃咧，之前都喺節目嗰度討論多次噶啦，咁即咧就係希望聚焦扶持到咧一班嚟自弱勢嘅社群嘅初中生。咁不過具體喺呢個前提之下，新一屆嘅扶貧委員會，無論係從佢哋嘅職權啊，亦或係第一次開會，到底討論咗啲乜嘢範圍？何謂精準扶貧？以至到我哋社會多次討論嘅貧窮線，到底喺新一屆扶貧委員會之下，仲會唔會用嚟作為分析監察香港貧窮情況的一個工具呢，都是值得大家留意的議題來的。戴希立， 貧窮這個問題在香港呢，其實都是一個深層次矛盾，一直都未解決到的。那我們就見到新一屆的扶貧委員會呢，就只被人想起四個字了，就是繼往開來。那如果從繼往開來的角度去想這個問題呢，就只被人就有三個問題我們要注意的。有兩個你講咗啦，就係話咧，新一屆政府當然有佢一啲新嘅措施啦，去精準扶貧。咁當然呢個精準扶貧都個呢個概念都係新界提出嚟，同埋佢亦都應該有一啲新嘅措施，除咗係明天呢個計劃啦。但係第二個問題亦都好多人會覺得咧，就喺嗰個定義上面，即係個貧窮線嘅定義。咁今屆同上屆會唔會有唔同咧？呢個亦都係好關鍵，因為個貧窮線一定義唔同。只不過人數啊、對象都可能會不同。仲有一個問題，我想講繼往咧，就係話上一屆都應該會有啲總結同埋建議嘅。咁依屆究竟有幾多佢會承接翻上屆繼續做，或者係會接受上一屆留翻落嚟嘅建議？咁所以有上一屆建議點做，貧窮線點定義，同埋精準扶貧點做。不過我想加多一句啫，我想。今屆政府都有學咗內地啦，內地佢哋覺得係2021年就係基本扶貧成功，咁咧就依家就進入個新階段，就係精準扶貧，同埋驚住啲扶咗貧嘅人口咧會反貧啦。但係如果從內地個角度咧，確實扶貧辦個名都改咗喎，內地就唔再叫扶貧辦啦，依家就叫做咩咧？先叫做新鄉村，即係依個新鄉村嘅一個建設嘅辦公室。咁即係佢個概念都唔同喎，即係唔係話依家仲係睇緊扶貧，而係新鄉村嘅建設。咁究竟香港嗰個精準扶貧同埋一個新一屆佢哋有個乜嘢嘅思路咧，係好值得我哋留意嘅，真係。 今日同大家傾呢個話題咧，因為新一屆嘅扶貧委員會咧喺琴日就召開咗會議啦。咁到底佢哋喺會議上面談論咗啲咩議題咧？係咪好似我哋頭先咁樣講啊？都傾到有關精準扶貧嘅定義或者各個委員嘅期望咧，以至到將來仲用唔用貧窮線呢個工具咧？咁大家有啲咩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容許我補充多少少貧窮線嘅背景。其實咧，佢係喺2013年咧，扶貧委員會去到制定嘅首條咧，官方貧窮線嚟嘅，就將政策介入前咧，住户每月嘅入息中位數嘅一半以下咧，作為一個界定為貧窮人口嘅一個線啦。咁所以一直以嚟咧都有唔同嘅批評嘅，譬如話呢一個計算方法係咪唔夠精準咧？係咪冇考慮到住户持有資產嘅狀況咧？譬如局長都講過，孫玉涵局長都講過，有一啲退咗休嘅老人家，佢可能冇收入，但係佢揸住層樓嘅，咁樣樣佢喺計算收入嘅定義之下，佢就為之係貧窮嘅咯。咁但係社會係咪應該咁樣定義咧？呢一班係咪我哋最想幫嘅貧窮人士咧？咁另外當然就係、由於本港嗰個貧窮線嘅計算方法咧，都係冇考慮到咧不設經濟審查嘅非現金福利轉移啊，即係我哋傳統講緊 話譬如住公屋嗰啲，咁又係一個非現金嘅福利。咁但係其實對於人嘅貧窮情況咧，亦有公屋同冇公屋咧，又的確係有好大嘅分別嘅。咁所以新一屆政府咧就有意咧去修訂貧窮線嘅標準嘅。咁但係對於點樣去定義何為貧窮咧，似乎就未有一個新嘅著墨啦。大家又點睇咧？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討論一下。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你一位嘉宾，佢咧就系新一届扶贫委员会嘅成员，本身咧系香港单亲协会嘅总干事余秀珠喺电话旁边。余秀珠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 系陈秀珠喺度， 系 系啊。咁想同你倾下咧，嗱，有关琴日扶委会第一次开会啦，其实谈论到嘅话题入边咧，有冇去演绎翻今届政府想做精准扶贫，到底一个具体嘅目标啊，或者系嗰、那个政策嘅论述系点样样嘅咧？ 有嘅，精准扶贫呢句嘢咧，司长讲咗。我亦都好高兴咧，佢真系可以接受呢啲嘅我哋提出嚟嘅意见。因为喺我自己嚟讲咧，扶贫咧有几个唔同嘅阶段嘅定义嘅。第一就系扶贫啦，第二就系脱贫啦，第三就系灭贫嘅。当然灭贫就几难做得到啦，真系。但扶贫同埋脱贫咧就应该可以唔同嘅阶段做到。咁其实而家都有做紧噶，譬如你话啲好多地区啲团体啊喺度派饭，嗰啲咪扶贫咯。佢派飯，咁你有得食啦，咁你就唔使肚餓啦。咁但係你幾時期望佢唔使攞飯自力更生咧？呢啲係難啲嘅，因為有啲年紀大啊、傷殘人士，佢係冇呢個工作能力噶嘛。咁但係脱貧咧又有希望喎。我哋嘅共創明天計劃咧，就係一種嘅脱貧計劃嚟嘅。佢而家幫啲青少年、啲學生去擴展佢嘅眼界，去定咗佢將來嘅生活嘅目標，佢生命中嘅目標。咁繼續去發展，繼續用我哋嘅社會資源去發展嘅話咧，佢將來可能唔需要話依靠我哋嘅社會福利啊，即係可以做到嘅。所以尋日我哋咁講咗之後咧，總結嘅時候咧，司長都有講，就話我哋可以係將有能力工作嘅人，佢只係暫時遇到一啲困難，佢需要依賴我哋嘅社會福利嘅，我哋要想辦法點樣精準地去幫佢度身訂造，等佢可以係用一啲有限嘅資源咧。在社會的幫助之下去自力更生去脫貧，但是有些是沒有自己沒有工作能力的那些人士呢，我們就真的要能夠令到他可以過到一些有質素的生活，不要讓他再滑下去了。那他很清楚講這兩個方向出來的。 嗯，继续倾之前咧，我都要呼吁一下听众啦。今日倾紧嘅咧就系新一届嘅扶贫委员会咧已经开会啦。大家咧就喺度讨论啊，何为新一届政府咧所想做到嘅精准扶贫啊？到底系社会上面边一啲目标嘅群组，大家觉得系最应该去帮，同埋应该用啲咩方法去帮咧？系唔系好似头先阿余秀珠提到啦，共创明天计划入边就系咧聚焦帮助一班咧弱势社群嘅初中生，就似乎咧系今届。政府的首項舉措，仲有啲咩可以做咧？仲有啲咩值得做咧？打嚟1872311，1872311一齊討論一下。咁啊，余秀珠啊，你頭先講咗即係處理貧窮問題有幾個階段啦。咁根據琴日喺會議上面嘅一個演繹咧，你會認為政府而家係想做嘅係你所指出嘅一個扶貧嘅階段啦，定係其實係你講嘅第二階段，即係個脱貧嘅階段咧？同埋有冇話有邊啲目標嘅群組？是有在个会上面提出来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学生。 先头所讲的扶贫和脱贫都是两个方向，两个都要做的。你不可以说我只是做了扶贫我日日派饭，那么已经搞定了，将来的人会自力更生，不得的嘛。有些伤残老弱的他是不得的，他都要靠你继续支持他的了。但是另外一些呢，他可能失业啊、患病啊、跌入了这个综援网呢，我们就真的要精准扶贫，看看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不是病啊，帮他医好了他可以继续翻工啊，定是他因为哦他是单亲妈妈托住个细路，他不可以出去做嘢，我们是不是搞一些课余托管呢，做好一些等他无后顾之忧这样可以翻工呢，那这些就是精准扶贫一些设计咯。 嗯。嗱，讲到精准扶贫的内涵呢，其实即係其實 講到尾都要睇咧，你點樣定義邊一啲人係貧窮啦，邊一啲人係需要幫助嘅人啦？嗱，之前咧我哋主要就係睇譬如入息咁樣樣，嗰、那個人嘅入息係咪去到中位數嘅一半以下咁？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新一屆嘅扶貧委員會都要睇下係咪用一啲新嘅工具或者新嘅衡量標準嘅時候，你又覺得應該點樣定義乜嘢嘅人先至為之貧窮咧？ 嗱，我哋扶贫委员会入边咧都有啲学者啊、教授嘅，佢哋就会深入研究啦，点样定个贫穷线啊嗰啲。咁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贫穷个人嘅定义都唔同啊。譬如你话同样一家三口，我收入16000咁，我如果住劏房，我交租都交咗一半啊。你话我唔穷咩？食都冇得食噶。但我如果住公屋咧，我又可能有钱剩得翻噶。我哋一样系一家三口都可以生活得，都叫做过得去噶。所以你睇你点样定，同埋睇你平时嘅生活嗰个需要咯。所以我哋而家就话，起码我哋未有最准确嘅贫穷线或者咩出嚟嘅时候，我相信留响综援网入边嗰批有能力工作嘅人士咧，就系我自己觉得系需要帮佢哋脱离综援网先。即系而家我哋综援网嘅制度嘅设计咧，佢哋入咗去咧就唔容易跳翻出嚟噶，因为佢入咗去之后，佢只系冇资格。譬如话佢细路仔大啦，上中学啦，佢唔需要24小时照顾细路仔，佢就要出翻去做嘢。但系可能嗰个单亲妈妈佢攞12000综援，佢出翻嚟都冇老板肯请嘅，咁你点帮佢咧？可能就同佢讲系咪要上啲 ERB 课程啊，或者学一技之长啊，点样去开始要搵工啊咁啦。即系我哋要真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方法去帮佢咯。 啊，余淑珍，我想问两个问题啫，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开咗第一次会啦，即系司长或者啲委员咧，有冇讲除咗共创明天之外咧，喺扶贫或者脱贫方面咧，有冇另外一啲大嘅策略同埋计划？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是、上一届政府佢哋可能都有个总结啦，或者佢哋有啲建议啦，你哋会采纳咗边几个系上一届政府嘅建议？或者总结咧，系今届会继续继往开来咁做嘅。 我哋嗱，我系第一届零几年嘅委员，隔咗咁耐，而家再翻翻嚟咧，都要重新了解翻上呢几届过去呢四届咧做过啲乜啦。咁我哋寻日都系听报告为主嘅啫，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委员都有好热烈咁样发言啦。但又怎样跟回上一届做落的嘢，再继续跟进呢，就未有好详细的讨论的。但因为下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委员会嘛，那那里会不会是详细啲睇下有啲咩新的扶贫的项目可以入嚟申请一啲基金去做啊试验啊，然后将佢系普及化呢，咁我相信呢啲系以后我哋嘅工作嘅目标囉。 嗯，即系头先阿戴希立讲到嚟紧有冇一啲主要嘅政策或者一啲大嘅项目去做呢个精准扶贫咧？暂时就未喺寻日嘅会议上面听到啦。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因为寻日嗰啲系大政策嚟噶嘛，唔会去到咁细嘅。但起码我听到阿司长总结嗰时，佢讲咗呢样嘢就系话，我哋对一啲有工作能力嘅人咧，要帮佢去造血，即系话佢能够自力更生。但如果有啲系未可有自我工作能力嘅人咧，我哋要继续。我好高兴佢可以分得出呢两样嘢，同埋大家都有共识咯。 好啊，唔该晒你啊，余秀珠。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因为咧，跟住落嚟，我哋都接嚟咧另一位同样都系咧扶贫委员会嘅成员啊，佢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施丽珊你好， 施丽珊 系你好，两位。 施丽珊，我哋头先讨论到咧新一届扶贫委员会到底喺开第一次会嘅时候有冇论述到啊乜嘢为之政府想做嘅精准扶贫咧？有冇一啲具体嘅措施同埋内涵？琴日喺个会议上面系讨论咗嘅。 都有略略讨论过嘅，咁但係就都未好確實究竟嗰个条线係點嘅，咁但係基本上即係有讨论嗰个贫穷线，即係用开嗰条其实有咩局限性啦，咁同埋就希望喺量度政府嘅成效嗰度係咪会加入一啲即係除咗恒常现金之外，就係非即是現金的即是資助那些，即是比如公屋那些，有沒有都可以是去考慮去看看 嗰個成效啊。咁另外一啲即係飛行上現金啊嗰啲，可能都會睇一睇個成效嗰樣咯。咁另一個就係點樣去真係做到精準扶貧嘅？咁大家都有俾意見，即係希望可以多啲嘅政策係真係落實去做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如果我哋有啲目標，即係嘅定義清楚，同埋最好就有一啲即係扶貧嘅目標，咁就會更加容易啲去進行咯。 但要有清晰的扶贫目标，都要好像你刚才所说的，要界定到哪些人是贫穷先。新一届政府就有意修订。 不过我们大家都有个共识，其实就贫穷线呢就未必一定就是那个扶贫线的。好像现在的公屋，其实公屋那个收入水平的限制都不是用那个贫穷线的。因为大家知道香港的房屋是零舍贵的嘛，是啊，咁你就算是贫穷线以上少少的，其实都是即搞不掂那个房屋问题的。咁所以即我都同意，其实是贫穷线是一个睇其实整体的社会收入啊，甚至一些工资啊，贫富悬殊嗰个状况。咁但是落实去到扶贫的时候，其实可能要因应不同的叫做社群他们的需要啦，同埋嗰个社会的情况而去厘定那个我们要在什麼水平之下的人之幫。咁當然另外都包括了如果我們要有一些落實的扶貧政策的服務的時候，其實可能是要計要計埋那個資產啦，即係好像公屋啊，咁我們都有計資產的，咁呢啲都是一些即係大家會傾同埋去點樣落實的咯。 但是你刚才讲到说贫穷线就未必是扶贫线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量度政策的成效呢？因为以前看贫穷线就有个政策介入前和政策介入后那个贫穷人口的变化嘛。如果我们将来去到看扶贫政策的成效的时候，不是看这条线啦，因为那条不是扶贫线。那我们要去看那个政策效果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困难呢？ 你可以看返就是那个政府政策介入后究竟他有多少人脱了贫啦，跟住那个即是那个啲人的那个具体生活的情况咁样咯。是啦。 但是就未必是。 咁当然那个即是那个政府那个那条扶贫线那个贫穷线，咁是咪咁政府的讲法就是，如果都当经济增长得好犀利的时候，可能是好难，即是好难话即是冇人在这个贫穷线以下的。咁但是我觉得就如果我们可以除了这条线，其实是当一条底线去同其他线比较嘛。咁就是比较政府其实落咗咩政策，跟住佢就会计算哦，其实呢啲人最后其实是帮了几多人，剩下几多人是穷人嘛。咁呢个都是其实他做一个比较和做一个即是评估咯，我觉得是。第二都可以也都睇返第一阵未有政府扶贫之前，其实个社会会真係有几多穷人咯，其实是睇返。 好啊，施麗珊，因为我哋好快呢要有七点钟新闻啦，或者新闻返嚟之后呢再请教你关于贫穷线嘅其他话题啊。我哋嘅电话号码係18723111,18723111,倾緊嘅呢就係政府嘅扶贫政策应该点样去定义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电话号码18723111。 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花墟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长沙环道。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三圣，而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通往海皇路的支路一段比较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三圣。 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方向。最后消防处提提大家啦，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慎：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这工程是绝对没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免。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喺五月七日上午五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昨天已经召开了他们首次的会议，到底呢这些委员怎样理解新一届政府希望做到精准扶贫的目标呢？还有大家很关注了，以往的扶贫委员会是要按年更新贫穷线，并且呢以此去分析监察香港的贫穷状况的。新一届政府呢就有意修订贫穷线，因为呢提到计算贫穷的方法不够精准，有很多局限。但如果没有贫穷线之后又怎样量度政策的成效呢？刚才就着这点，我们就同紧社区组织协会的副主任施丽珊谈谈，请施丽珊出来先。施丽珊， 是你好。 你刚才就提到在贫穷线以上，我们可以制定不同的扶贫线，去到针对不同的组群，去到制定出合适的一些扶贫的政策。但是我都想继续就着条扶贫线去条贫穷线去问多一点先，因为政府就有意修订嘛。过去有一个讲法就说，譬如只是计收入就没有计资产，譬如有一些的长者样可能退了休没有收入，揸住层楼和存款慢慢搣都会是被计入贫穷，但是事实上他们可能是过一个不错的退休生活。你认为将来譬如我哋去修订贫穷线嘅时候，应该点样睇？譬如资产储蓄等等 嘅问题。其实我哋而家计紧嗰条贫穷线咧，其实系国际间都系咁样用嘅。 嗯。 咁而我估咧，佢讲紧嘅啲人咧，即系有冇有啲佢有啲高资产啊、低收入啊？咁我自己睇咧，如果佢系高资产到去，即系如果佢真系高资产，比如佢真系有层楼，佢去收租，咁其实嗰啲就计收入噶嘛。咁、或者如果佢真系多钱到可以去投资，比如买股票买乜，咁嗰啲都系收入嚟噶嘛。即系佢唔会去到零收入噶嘛。咁所以我估就嗰啲有资产嘅喺呢个贫穷线下嘅人都应该有钱亦有限嘅。咁第二就其实贫穷线点解我唔系扶贫线咧？就系因为其实你贫穷线，其实你呢条嘅贫穷线就系喺度睇紧个收入个社会嗰、那个喺工作，自己靠工作靠自己嘅收入点样去呢啲人系个收入情况水平嘛。咁但系当你要去扶贫嘅时候，其实你就可能要睇下，因睇下其实喺呢个贫穷线之下或者之上，系咪有啲其实都系好困难。咁跟住我哋点样去扶贫嘅项目？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系讲紧佢系有一个参考同埋一个指标喺度嘅。但系我哋真系落实去政策嗰阵时候，我哋就要睇嗰个情况啦。咁可能如果真系佢自己有物业啊，或者有少少积蓄嘅人，佢会佢受辅助嘅嗰个政策之下，佢会比较次要噶。我哋可能会辅助一啲佢低收入兼加低积蓄嘅人优先都即系我相信系好自然嘅咯。 係啦，咁同埋我估都要睇下唔同嘅政策咯，即係比如如果你係一啲現金扶貧嘅時候，咁你可能就會計嗰個收入要低啲啦，個資產要低啲啦。但係如果你講緊房屋，咁大家知道其實中產都買唔到樓，亦都租樓租得好貴，因為嗰個成個市場都係扭曲噶嘛。咁如果你用一個即係扶貧線去咧，咁佢就真係就好多其實都高過少少扶貧線嘅人都貧窮線嘅人都係搞唔掂嘅。咁我所以我覺得係要因應唔同嘅政策去定咯。 阿斯黎生，你就係、照我了解，你都係 政府其實佢一點講緊，佢係想講緊話政策介入後。咁以往咧多數咧都係講緊咧恆常現金嘅。佢係想講緊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其實政府唔單止俾恆常現金噶嘛，俾我哋非現金嘅公屋又好或者其他嗰啲啦。咁另外我哋有啲非恆常現金都有俾咗噶嘛，不過就冇顯示到政府嘅介入嗰個力度。咁佢意思話我哋可唔可以計埋呢啲咧？等大家都知道其實政府都有做嘢，只不過呢啲係唔係一個恆常現金。咁可唔可以等社會知道其實政府喺個扶貧嗰度做嘅都咩嘅措施咁樣咯？我自己嘅理解就咁咯 或者我哋唔去喺嗰啲技術問題嗰度講啦，即係你係上。你都是上屆委員啦嚇，咁、我就想問一個反而一個你感覺問題，今次第一次開會啫、即係你感覺到咧，依一屆政府除咗做共創明天呢、這個即係佢哋認為一個精準扶貧嘅項目之外咧、根據上屆政府遺留落嚟嘅一啲經驗或者總結，同埋新一屆今次啲委員提供意見咧、你認為除咗呢個共創明天之外，仲有边两三个项目或者策略，你认为依一届政府系必须要做，去达至头先讲嘅扶贫或者脱贫嘅目的咧？ 有几样嘅，一样咧，其实在职贫穷系严重嘅喺香港，系啦。咁我哋觉得其实如果喺呢方面咧，其实要谂下个工资点样提升啦。咁另一個我哋嘅職津其實係無論佢收入幾多少，總之佢低調高線都係津貼咁多錢嘅啫。咁我哋就覺得其實係可唔可以因應佢嘅收入多少而去津貼唔同嘅金額啦。咁而呢啲在職貧窮多數點解會窮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好多有啲係要小朋友養小朋友嘛，有啲係。咁呢啲小朋友，比如佢共創明天，其實都有個好嘅 project 嚟嘅。咁佢點樣可以係涵蓋曬？即係比較多嘅貧窮嘅兒童啊，即係因為佢會有津貼佢嘅學習啊，跟住有導師啊，咁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去發展嘅。咁另一個就係話一啲即係婦女啦，其實有啲家庭如果你輔助到個婦女去做嘢咧，咁佢亦多咗個收入嘅。咁個婦女做唔到嘅嘢，原因係佢照顧家庭、照顧老人家又好，照顧小朋友又好。咁呢方面其實如果我哋有一啲即係支援嘅託管。加呢個功輔導啊，加呢個活動啊，三合一喺學校又好，即係盡量去搞，咁令到啲婦女放心，啲細路仔有人睇、有人教，咁佢咪可以去翻工咯。咁呢個都係可以增加啲即係家庭收入嘅情況嘅。咁另外一啲綜援人士其實都係因為其中一 part， 即係有啲俾好多單親係攞綜援，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湊細路咯。咁你亦都可以令到呢啲人脱離咗綜援去做嘢。而小朋友亦都有個學習嘅環境嗰樣嘢，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政府要去留意去改革嘅咯。 嗱，你講咗成三四樣啊，即係話在職貧窮、婦女共創明天要擴大等等等等。你估計喺依屆政府裏邊有邊幾樣會落到地啊？ 我估政府要做咧，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做嘅。咁一方面係牽涉到資源啦，另一方面可能牽涉到個政策，佢咪喐唔喐動到啦嚇？即係呢個係 唔係你估計有邊幾樣嘢會落到地 啊？我覺得呢幾樣嘢要做可以做到噶，係啊，係啊。 好咁或者我哋咧都要監察住啦，睇下咧扶貧委員會咧稍後啊會唔會有更加多即係嘅細節啦，或者呢啲唔同嘅項目咧真係落到地啦。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拜拜。 謝謝你 施麗珊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副主任嚟噶，但喺立華頭先講到在職貧窮啦，嗱無獨有偶咧，今日嶺南大學咧發表咗一項嘅調查咧，就係講青年在職嘅貧窮問題啊，或者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又同大家睇下呢一個研究同埋調查。 我唔识用、啊， 唔识用咩啊？ 我又唔系医生，又点会识用呢一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啊？ 你错啦，任何人都可以用 AED 嚟救人噶。 只要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嘅 AED 知多啲，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 AED 嘅资讯啦。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识用。 节目《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都会听到噶。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飞跃大奖女歌手周夏婷周华， 好开心啊！我多谢一直以嚟支持我朋友啦，多谢。 飞跃大奖女歌手银奖， 王菲小姐， 要多谢，多谢啦，总之。 飞跃大奖男歌手嘅银奖， 陈奕迅， 多谢，多谢，多谢 ，thank you。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戴希立啊，頭先講到咧，嶺南大學今日發表嘅一項調查咧，咁啊個即係標題咧都有少少令人感到心酸嘅，因為咧佢就話咧，發現有40%嘅受訪青年咧係認為自己咧係貧窮，咁咧而絕大部分已經有全職工作嘅受訪青年咧都認為咧自己嘅工資太低，待遇咧同工作唔相稱，亦都有青年咧覺得最低工資嘅幅度咧係太低，咁咧個調整咧就未能夠受惠。嗱，呢一個調查咧，其實佢係一個點樣樣嘅背景咧？咁啊，其實嶺大嘅呢個研究團嘅團隊咧，喺2022年開始咧，已經係展開咗有關青年勞工嘅研究工作啊。過去都有發表報告咧，就係關注到青年長工時嘅問題。咁今日呢個研究咧，就係講到青年人嘅收入啦。研究方法方面呢，他们在去年就透过问卷调查访问了400个青年，另外呢也都同60几个青年呢进行了深度访谈，去了解他们的譬如人口特征啊、收入啊和支出，再按照这些数据呢去到推算，如果要应付开支的话呢，青年人平均要赚取的时薪呢到底是几多。咁有一些发现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的。譬如咧，佢哋就講到深度訪談嘅年青人入邊咧，佢哋嘅收入中位數咧係15,200元。至於透過問卷調查方面咧，個收入嘅中位數咧就係6,000元到9,999元。咁呢度個差距都幾大嘅喎。咁到底係啲乜嘢原因咧？或者轉頭都可以即係請教一下研究團隊啦。嗱，不過另一個大家會好關注嘅咧，就係到底年青人係使緊幾多錢嘅咧嚇？研究就發現咧，佢哋嘅支出個人月均生活支出咧系16,789元，如果扣除教育开支咧系14,894元。咁啊，其中咧个开支部分最高嘅咧系膳食啊，一个月咧讲紧系占6,840元。大家聽到之後會點樣去分析呢一啲嘅開支同埋收入呢？咁啊，研究團隊咧就用一個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去推算咧，就即係話呢啲年青人咧個時薪需要去到71.6咧先可以維持佢哋嘅生計啊。咁大家知啦，而家最低工資都係37.5啫，因為5月1日之後先至會調整到40元啊嘛。咁啊，相差真係甚遠喎。咁啊，係唔係意味住亦都解釋到點解會有40%？年輕人覺得自己是貧窮呢？咁當然研究報告都有指出啦，年輕人對於貧窮呢其實有不同理解的，有些人覺得三餐不計咁樣先至叫貧窮啦，但亦都有好多人認為呢，佢哋有好多人生嘅目標呢未能夠達成，都會導致精神貧窮喎。戴希立， 唔係，即係睇下啱啱都同阿教授研究下佢嗰個研究方法同埋定義先得。因為你如果你話客觀上佢揾緊幾多錢， 咁算唔算係貧窮？咁呢個係一個方法，不過睇嚟呢個研究唔係咁嘅，呢個係問緊一啲佢哋嘅想法嘅問題嚟嘅啫。 即 係 開支方面 啊，係啊，就想法。咁啊，想法咧呢個就比較複雜啲啦。可能如果訪問嘅年青人好多，佢哋都個想法係想佢哋嘅生活水平係達到某個標準嘅。咁依家揾唔到呢個標準，就叫做貧窮咧。咁都係一種真實嘅想法，但係呢個想法就同佢實際上係唔係真係三餐不繼啊，或者佢生活上係即係有困難咧，就兩樣係有啲唔同嘅。即、就、係、是、我覺得咁呢個可能睇下教授佢哋點解會用一個咁嘅方法去做，去了解個想法，就唔係去實際去睇下佢哋嗰個實際收入嗰方面嘅貧窮嘅問題，咁我諗呢個可能我哋啱啱可以討論下呢方面嘅問題嚇。 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到底年青人係咪面對緊一個貧窮問題咧？佢哋嘅收入同埋佢哋嘅開支對比起上嚟係咪即係而家嗰個即係調查所話齋啊，即係揾埋一個鐘頭咧都唔夠食一餐飯喎。 因為覺得唔夠使咧，即係咁樣。 大家嘅睇法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研究團隊嘅嶺大文化研究系系主任兼讲座教授潘毅教授啊，潘毅教授你好， 阿潘教授 你 好， 系你好， 潘教授啊，想先请你咧简介一下嗰个研究方法啦。今次你哋系用啲乜嘢方法去到计算年青人嘅收入同埋佢哋嘅支出，同埋点样样去睇佢哋系咪属于贫穷嘅呢个问题嘅咧？ 同埋呢个方法同个目的系有咩关系？即系个研究目的有咩关系？ 系，所以我應該係首先介紹一下我哋嗰個研究目的同埋我哋個研究個課題，究竟我哋想做乜嘢？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即係做年青人嘅就業同埋貧窮研究嘅。咁由於我哋好少人會將就業同埋貧窮呢兩個議題咧，就係勾連起來啦咁樣。咁由於我哋嗰個研究咧，就係睇緊即係18岁到29岁呢一个即系呢一个年龄阶段嘅年青人佢个就业情况。咁我哋咧就系选取咗咧系个收入咧系低于20000蚊以下嘅。咁喺个过程中间咧，我哋就发现咗有啲即系比较有趣啲嘅一啲发现啦，当然系。咁第一个发现咧就系发现佢哋个工作时间系非常非常之长啦。咁對於佢哋個勞動條件咧，其實係有頗多嘅怨言啦咁樣。咁另外咧，就大部分咧都係覺得個收入咧係不足以應付佢哋嗰個生活個費用嘅咁樣。咁由於我哋咪頭先咪兩位問緊究竟我哋係用緊啲咩方法去睇呢個問題咧？咁其實首先咧，我哋係想了解年青人嘅睇法，同埋想聽到佢哋嘅心聲。咁由於佢哋指出咗呢個問題之後咧，我哋先至用一個表列嘅方法咧，去计算年青人佢普通一个月嘅生活费用咁样。咁头先我就听到两位都讲到，哇，计出好似好好多、哦，因为去到成16789蚊。咁如果系撇除咗教育支出嘅话咧，就撇除咗撇除咗1894蚊咁样。咁睇落去真係好似好多，咁我想講一個例子咧，其實我哋呢度嘅研究咧就係睇佢嗰個生活費用咧，就睇緊佢個膳食開支啦，睇緊佢個住屋開支啦，睇緊佢個人開支啦，睇佢教育啦，同埋睇佢醫療，其實係一啲最基本嘅生活嘅費用嚟嘅。咁我又再舉一個例子啦。咁譬如話，我哋睇佢三餐啦咁樣，咁食早餐，咁一個月落嚟咧，其實我哋嗰個統計數字咧，即係年青人俾我哋嘅數字咧，就係619.06。咁即係話咧，平均一日咧大概係20蚊嘅早餐咁樣。咁所以我係唔覺得咧，其實啲年青人咧係有過高嘅，即係填咗一個過高嘅數字喺度嘅。咁另外咧，有一個數字咧，都係大家比較有興趣咧，就係佢哋個基本社交嗰個聚餐咧，點解去到1582蚊咧一個月？咁即係你見到咧，就係我哋嘅通過我哋嘅深入訪問咧，其實就印證到咧，佢哋每個月咧，即係1500多蚊嘅社交咧，其實係必要嘅，因為佢哋星期六日咧。 即係做得好辛苦啦，咁總係會一晚半晚去同嗰啲朋友出去聚餐。咁聚餐餐嘅話咧，通常咧佢哋中意去打邊爐，或者係其他可以令到佢哋可以聚埋一齊，可以超過個零個半鐘頭或以上嘅時間。咁所以一餐咧係300多元咧，就係、是、最基本最基本嘅。佢哋經常都話俾我聽咧，係揾唔到更加平嘅地方咧，可以令到佢同啲朋友咧走埋一齊。咁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年青嗰個平均生活費用呢個調即係、就是、呢個調查咧，我覺得咧係大家望上覺得係偏高，但我每一項再細睇落去嘅時候咧，我的確係睇唔到有啲咩係唔合理嘅地方咯。咁所以我哋都可能係低估咗香港每日嘅生活有個即係費用嗰、那個即係、就是、高昂嘅地方咯。 嗯， 咁有啲係咁樣啫。咁所以我哋個調查隊伍咧就走去問啲年青人對於最低工資嘅睇法，因為我哋做緊呢個調研嘅時候咧，係成個社會喺度討論緊最低工資，亦都係會出台，即係會5月1日啦，我哋會有個新嘅最低工資出現咁樣。咁所以我哋當時咪就去問啲年青人咯，你哋點樣睇啊？覺得個政策同你哋有冇關係啊？同埋嗰個最低工資每個鐘頭40元合唔合理咯？咁呢個係通過一個深入訪問嘅，咁我哋深入訪問咧係講緊。每一个访谈咧都会超过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咁样，咁我哋总共做咗67位嘅深入访谈，咁就系去其中大部分人都会问到佢对于最低工资嘅睇法咁样啦，咁大部分嘅年轻人都系会讲到系最低工资系同我哋冇乜关系嘅，因为实在太低啊咁样，咁但系佢都系比较关心嘅，都希望 潘教授喺我哋仔细讨论最低工资同年轻人就业嘅关系之前咧，容许我再问多少少嗱，因为咧你哋嗰个研究入边咧都有去访问到年轻人嘅收入啦，咁啊睇翻咧，其实无论系深度访谈抑或系填问卷咧，佢哋个收入都比起佢哋嘅支出为少噶喎。其实呢一度系显示咗啲咩咧？系佢哋你哋访问嘅呢啲年轻人都入不敷支啊？定系真系翻去我哋头先嗰个问题上面，佢哋填啊，大家嗰个每月生活嘅支出上面系咪真系冇填多到咧？如果唔系，佢哋点样过度日子咧？系靠家人接济定系举债定系点咧？ 系啦，系大部分人都系有屋企嘅支持嘅。咁你见我到我哋两个收入个中位数咧，嗰个差距大咧，就是、因为我哋嘅深入访谈咧，讲67位咧，就大部分都系全职嘅，即系冇失业嘅。咁再加埋咧，其实佢哋个学历都系偏高嘅，都系有大学学位咁样。咁我哋嗰、那个问卷咧，同埋我哋做嗰个填表咧，我哋就落咗去我哋大学嘅 live， 即系我哋嗰、那个。可持續進修學院咁樣，咁呢一班嘅受訪者咧，大部分都係一邊佢就做即讀書，一邊咧佢就出去做嘢咁樣，咁所以你見到佢咧，即大部分都係個收入都係介乎喺7000元啊、8000元啊咁樣，咁有啲再低啲啊咁樣，咁所以嗰個分別就主要係呢個分別嘅。 嗯，咁即係你頭先就話，如果佢哋嗰個即係收入不足以去應付佢哋個開支，就主要係靠家人去扶持佢哋。 係啦，係啦，係少部分會碌卡啦，但係我哋發現過，即係個情況還可以咯。即係呢個問題唔係我哋一開始想象中咁嚴重嘅。 OK， 嗱，我哋稍後都想同你傾埋關於嗰、那個時薪嘅問題啦。嗱，因為你哋今次個研究就討論埋最低工資啦，但係事實上，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可能好多年青人佢哋都覺得最低工資係唔關佢哋事嘅，因為佢哋攞緊嘅時薪都會比最低工資為高。所以如果要改善年輕人嘅就業，點解係會覺得應該係要檢討呢個最低工資咧？ 我哋想檢討最低工資咧，就唔係淨係為咗年青人個就業個保障啦。好明顯，我哋都係即係關心緊成個香港嘅即係勞動人口嘅問題咁樣。咁我哋其實係通過年青人佢嗰個聲音咧，係去幫手表達出嚟。咁即係話咧，其實最低工資咧，真係太實在太低啦。咁我哋都比較過一啲即係東我哋嘅鄰近嘅地區啦，譬如韓國。 潘教授係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好快要聽一節嘅新聞啦，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新聞翻嚟同你傾多幾分鐘，等你講埋咧即係關於最低工資嗰個情況，好唔好啊？唔該曬你，唔該曬。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討論緊咧就係嶺南大學今日發表咧有關一個青年嘅在職係咪咧面對貧窮嘅問題啊？歡迎大家打嚟發表意見。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早上参加港区人大代表团审议，历时大约一小时。代表团引述赵乐际话，就香港工作和发展提出三点希望，分别是守正创新、拼搏自强和团结奋进。代表团又引述赵乐际话，未来五年是香港实现新阶段发展局面的关键时刻，希望人大代表认真履行职责，将各界声音反馈给中央，带头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反对所有干扰和破坏一国两制大局稳定的言行，汇聚护港爱国的强大力量。消息指港澳政协委员明早将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接见。据了解，港澳政协联组会明早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身兼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的王沪宁将与委员共商国事，预料他亦将在大会期间获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五年前两会换届，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参与港澳政协联组会，往后四年均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参与。十三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发表任内最后一份工作报告，提到全国人大过去五年关于特区的立法和决定，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以及爱国者治港原则，为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障。又说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安法，扭转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的严峻局面。栗战书指出，人大工作亦诸多不足，立法工作存在问题，又建议全国人大未来一年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区宪制秩序。警方说大埔南运路新达广场一楼的麦当劳快餐厅下午三点几有一幅天花塌下，击了名62岁男食客的左的右脚，他脚部流血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说现场正在进行装修工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干燥，明日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明晚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花墟公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上二道。重复一次啦，就是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系去到上二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是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仲是稍为多车一啲噶，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略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路街。路面情况。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还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还有车龙架排到少安苑，而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通去海皇路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少伦苑。提一提大家，在尖沙咀受较早时日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之间全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咧。嶺南大學嘅研究團隊發表咗一份報告，指出咧係佢哋受訪嘅青年人入邊咧，個人每月嗰個生活嘅人均嗰個月均嘅支出咧係16789元，意味住咧年輕人啊，即係受訪嘅年輕人啊，如果要維持到而家嘅生活水平咧，至少嗰個時薪咧都要去到76.1咧先至足以應付啊，而受訪嘅年轻人入边咧，好多亦都觉得咧，现时嘅最低工资系太低啦，认为咧应该检讨最低工资嘅政策同埋水平。头先咧，同紧负责研究嘅潘毅教授倾紧，请翻潘毅出嚟先。潘毅你好， 好你好。 系头先我哋讨论到啊，好多人觉得最低工资同年轻人就业冇乜直接关系，因为佢哋好多都攞紧咧高于最低工资嘅时薪嘅。咁你头先就解释到，你哋嘅倡议除咗系同年轻人就业之外，亦都同整体嘅社会系有关啦。咁呢度请你补充埋好吗？ 好啊，好啊，因为年轻人好明显，即系佢哋听新闻啊，睇新闻啊，咁都系会知道系最低工资45元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喺我哋嘅访谈嘅过程中，嘅当中咧，其实佢哋就会落 comment 咯，即系会落去一个评论，就话其实系真系太低啦。咁喺香港嚟讲，边个可以靠即系一个钟头40元可以过活啦？因为如果我哋个团队咧就帮手计，的确计嘅。咁譬如话我哋一个钟头40元，咁我哋一日做8个钟头，一个月做26日，咁计出嚟咧，其实系讲紧系8320元一个月，咁所以咪同佢哋反映出嚟嘅佢哋嘅生活开支个差距，直情差咗一半以上，咁所以佢哋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兴趣去评论呢一个最低工资呢个制度，亦都希望系整体嘅香港社会系可以改善。 潘教授，我有啲嘢唔係太明白啦。你即係最緊要就係我哋今次個研究嘅方法係基於頭先講嘅研究個目的啊。咁你第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啲年青人感覺上係咪覺得即係佢係貧窮啦。咁呢件事就肯定係證明到啦，因為佢哋現實上可能入不敷支，或者感覺上是不夠使呢，就證明到啦。咁呢個就冇問題啦，呢個研究目的係達到啦，係咪？咁但係第二個目的呢，你就想再睇下嗰個佢哋感覺上即係即係佢哋嘅所謂就業有困難，即係個貧窮嘅問題，就同佢哋嗰個就業嘅關係。咁但係你講那個最低工資就唔係for啲年青人噶嘛，因為即係依家香港嘅最低工資，不過只不過佢覺得啊，即係有啲成年人，如果攞佢個最低工資，我哋都好同情佢，或者覺得好個社會有啲唔公平，但係同佢哋個就業情況冇乜關係噶。 其實又唔係喎， 嚇點解咧？ 我哋都有一半嘅受訪者咧，其實佢做緊啲兼職，咁譬如話佢喺沖咖啡咁樣，咁有或者係麥當勞咁樣，咁佢哋一個鐘頭咧，其實都係講緊50元，或者係多少少咧，去到55元。咁所以同佢哋覺得咧，最低工資應該60元嘅話咧，即係大部分年輕人都覺得60元啦。所以我哋個團隊幫佢計出嚟咧，如果年輕人咧就已經去到71.6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你話個政策完全冇關係咧，亦都唔一定嘅。不過我哋當然我哋呢個研究嘅即係頭先講嘅第二個目標咧，就係想希望即係青 年嘅發展藍圖啦，即係最近香港政府經常睇嘅，入邊咧希望係有勞工保障嘅呢個範疇喺入邊。咁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就的確最低工資咧唔係佢哋最或最埋身嘅政策嚟嘅。最埋身咧，佢哋經常會睇咧就係、是工作時間實在太長啦。咁香港咧就的確係冇標準工時嘅計算啦，都冇政策啦咁樣。咁第二個佢哋會再提嘅政策同佢哋更加相關咧，就係、是、一旦佢哋冇嘢做啊，或失業啊，或者墮業嘅情況之下咧，咁香港咧一路都係冇一個失業嘅保障制度嘅。咁所以佢哋呢兩個即係、就是、標準工時同埋失業保障咧，都係我哋呢個政策報告入邊咧喺啲政策倡議入邊咧係比較重要嘅一個環節嚟嘅，就係、 是。嗯。因為你嘅訪問對象大部分啲都係大學生或者大專學生嚟噶嘛，係咪？即係佢做 part time 嗰啲係因為佢現時因為讀緊書，唔知咩原因先做 part time 嘅啫，係咪佢哋嚇？ 嚇好多。我哋好多基层家庭学生一边读书就一边要去打工。 我知道，即系佢哋如果即系正式嘅全职做嘅时候，佢就唔系攞紧最低工资噶啦。即系一佢就系做 part time， 系因为呢段时间需要做 part time 啫，系咪吓？所以你个研究目的，如果系对于正常就业嘅年青人嚟讲咧，其实个关系就唔系好大，因为佢哋唔系攞紧最低工资噶嘛，系咪？ 吓。 但你哋将两堆人就摆埋喺呢个研究对象，一起去计数嘅喎。 系啊，系、啊，因为青年就业啦，青年就业，咁青年就业就包括一啲，其实佢系做兼职同埋做全职，咁所以我哋嘅研究报告入边咧，有七成几嘅人咧系有嘢做嘅，咁呢七成几入边咧，有一半咧就系、是、全职，有一半咧就系、是、兼职，咁我哋大概有9%嘅青年咧，其实就失业，咁所以我哋嘅研究咧系包括咗呢三部分人嘅。 嗯， 即系你就希望咧最低工资咧，第日都兼顾埋一啲咧兼职嘅年青人，虽然佢系高学历嘅，系咪咁啊？ 当然啦，低学历嘅都有做兼职噶，系啦，都希望可以都可以保障到年青人做兼职，佢嗰个人工个嘅太低呢件事嘅。 OK， 潘教授，我最后想请教埋啦。嗱、由于你哋计咗条数咧，如果年轻人咧要即系维持到咧，头先我哋讨论嗰个生活水平咧，个时薪咧要去到71.6嘅。咁呢个计算方法咧，就同即系过往劳工界讨论嗰个生活工资个概念咧比较接近啦。咁但系呢个数咧都同啊而家好多团体倡议紧，譬如我做一个钟头起码要食到一餐饭�嘅嗰个最低工资水平，可能讲到50-60元系一个距离。於是在你這個研究裏面，是否其實某程度上都說明到、其實生活工資這個概念在香港推行是否可行呢？因為始終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啊、或者對於、他生活那個開支的那個需求、啊、那個想法、啊、可能跟個實際都是真的有一段距離的。 嗯嗯，我真系好希望咧，我系可以俾到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青年人嗰个生活开支个费用个调查表俾你哋睇，因为我哋调查嗰啲咧系最基本嘅嘢嚟嘅，从来都冇一个即系一啲奢侈品啊，或者系去旅行啊呢啲咁样嘅项目嚟嘅。 OK， 咁、 okay. 我哋多咗咧就系一个教育开支嘅啫。咁我哋头先讲咗啦，我哋的确系有一部分学生咧，其实佢系喺大专做紧一啲进修啊，即系读紧啲书啊咁样。咁所以对于教育开支呢部分咧系多咗嘅咁样，咁但系都系好基本噶嘛，即系每个人都应该系有终身即系受教育嘅呢个机会嘅。 好啊，时间关系，我哋同潘毅教授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好，拜拜。潘毅咧系岭大文化研究系嘅，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嚟嘅。咁头先讲到嗰、那个生活工资个水平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年轻人如果要维持佢哋嘅生活咧，我哋即系除翻佢哋每个月嘅工作嘅时数，起码要达到嘅时薪啦。不过正如我头先所讲，阿大希立如果要做到即系71元咧，就真系距离我哋现时40元咧系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差距咯。 系，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咧翻嚟再讨论其他话题。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啊，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啊，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国剧 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乐嘉呢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亦都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仲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添。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但喺南华，我哋头先讨论到年青人啊，系咪咧有一个职业贫穷嘅问题咧？都有听众打咗入嚟，想同我哋发表意见。电话号码1872311，有听众林先生，林生你好。 诶，林生系。 诶，主持人你哋好啊。 请 讲。咁咧，我想讲咧，嗰啲咁啊，即系关心年青人嗰啲咁嘅不停嘅咩，即系同佢哋争取嗰个最低工资啊，佢哋嘅生活费一路关心佢哋。咁咧，其实你将个物价咧不停咁推升。嗱，咁你大希臘啊、大沙啊，你已經退休啦。咁你擔唔擔心嗰啲咁嘅物價一路一年咁升咗嘅？咁你將來有朝一日你嗰啲退休金咪使曬，你都養唔到你過呢段日子。嗱，咁你就算反觀其他嗰啲咁嘅即係低啲嘅國家，好似我哋第三即係經濟大體啊，印度咁。即係佢哋啲生活好多優柔，淨係得兩餐，佢哋嗰個生活水準低，有食物有地方住，咁佢哋生活都好好。你啲印呢個越南啊、泰國嗰啲物價唔係好高嘅，但係佢哋唔會話即係一味追求嗰個物價，要求嗰個即係嗰個咁樣去一路不停咁飆升上去。咁呢個問題就係你即雞同蛋一路追上去嘅時間咧，你沒完沒了。 好多謝林生的意見。咁阿林生都提出咗咧啲，即係大家討論最低工資嘅時候，經常會討論到嘅問題就係、是，即係最低工資調升嘅時候，會唔會亦都帶嚟物價嘅調升咧？因為當即係人工係提升咗嘅時候，咁自然要反映即係喺個成本上面自然係要轉嫁俾消費者啦。咁呢個都係大家討論最低工資歷年嚟都有講嘅一個題目嚟，戴希立。 係啊，所以即係話我諗嗰個問題咧係。好複雜嘅，即係話，如果我哋因為年青人頭先講嗰個部分年青人咧，佢哋做出嚟嘅一個研究啦，就譬如當佢係71蚊係最低工資，佢哋嘅一個理想嘅水平，咁成個社會嘅最低工資變成71蚊成，咁頭先講物價又點樣啊？點樣能夠達得到呢個71蚊最低工資咧？都我相信都。好多唔同嘅意見會走出嚟嘅，即刻。 跟住落嚟咧，轉個話題啦，都係同貧窮相關嘅。咁咧就係、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啦，早前咧就係、是、訪問咗咧一啲低收入嘅劏房住户，就關心到咧佢哋嘅身心健康同埋咧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個身心健康個自我評分啊，發現咧其實有唔少咧嗰個情況都係低於平均值嘅，就相當唔理想啊。或者關於個調查嘅詳細情況咧，我哋請嚟社聯嘅總主任、負責政策研究及倡議嘅黃和平傾下。黃和平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黄和平，可唔可以请你先介绍下咧？今次你哋咧主要系用问卷嘅形式啦，去请一啲劏房户咧去到自评自己嘅身心健康状况，你哋嘅发现系点啊？ 好啊，咁啊，呢次咧我哋就有咗54间嘅社会服务单位帮手啦，咁总共访问咗1105个住劏房嘅低收入街坊啦。咁其实我哋主要咧就用咗一个工具嚟量度佢哋健康、身心健康嘅。咁呢个叫 VR12 啦。咁呢个其实喺好多学术研究啊，同埋其实喺好多国家都会用嚟去量度一啲市民身心健康。咁包括其实卫生署之前都用过嚟去度香港市民身心健康嘅。咁如果用翻呢个即系量表啦，其实佢就0-100分嘅，咁咧佢50分就係一個平均值啦，咁其實係美國嘅平均值嚟嘅，咁啊即係中中挺挺咁樣啦。咁其實如果睇翻香港整體市民，即係衛生署做香港整體市民咧，其實有68% 咧都高過50分嘅，因為即係香港市民其實都整體佢個健康好過美國嗰啲少少。咁如果係心理健康就54% 會高過50分嘅，但係咧如果劏房住户係點咧？心理健康係高過50分咧，得4%；心理健康高過50分咧，得3%。所以你睇翻兩個，即係我哋如果50分都係達標啦。咁其實你見到香港即係劏房住户其實達標啦，係唔夠20分一個人達標嘅。 在見到你哋呢一個嘅調查入邊咧，提出咗特別係單親劏房户同埋咧獨居嘅劏房户入邊咧，佢哋嗰個發現咧都有啲特別之處，可唔可以請你呢一方面都講下咧？ 好，咁其實我哋嘅研究即係除咗睇佢呢個身心健康嘅量表之外咧，另外其實我哋都睇佢好多即係健康習慣啊或者健康行為。咁單親劏房户先啦，我哋發覺即係單親劏房户咧，同埋啲獨居劏房户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個健康情，即係劏房户已經本身健康差啦。咁但單親劏房户、獨居劏房户咧，其實佢哋嘅健康係即係更加差嘅。咁第一個單親劏房户咧，我哋見到第一就係佢哋瞓覺時間佢比較少啦。咁其實劏房户咧個瞓覺時間咧都比整體香港少嘅，因為整體香港大約係如果工作日就八個鐘頭到啦，咁但劏房户就講緊6.6個鐘。咁但單親劏房户仲少啲嘅，咁就係工作日就6.3個鐘啦，休息日就6.8個鐘啦。咁我哋估呢個都同佢哋嗰個即係要成日要湊小朋友有關係啦。咁加埋劏房始終啲隔音差啦，咁令到佢哋瞓得唔好啦。咁另外就見到佢哋一啲主動做身體檢查嘅比例係比較低啦。咁其實過去三年主動做個身體檢查就得16%啦。咁做過呢個子宮頸癌篩查嘅比例就得36%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少於香港，但係香港而家大約係50%左右啦。咁另外咧，即系见到其实劏房户咧，其实都容易即系嘅单亲住户啦，佢哋比较容易啲，其实系会成日会病嘅。咁你见到其实譬如佢哋过去30日内曾经有发烧啊、伤风啊、感冒啊，咁其实都其实30%三成左右嘅。咁但系其实好多时佢哋就系睇唔到医生，就自己求其买成药食咁样，所以即系呢个都系唔系好理想。咁调翻转头，如果讲一啲独居住户咧，你见到个问题就多啲，其实喺个饮食嗰度就多啲问题嘅，因为你见到其实佢哋咧，可以每一日。即係應該話一個禮拜其實可以每一日食到菜嘅比率咧，其實就比較低嘅。咁佢一個禮拜一日食到菜比率咧，其實就大約得40%左右嘅啫。同埋就算佢食到菜咧，好多其實佢食個份量咧就唔符合即係所謂一份菜嘅呢個比例嘅。咁另外你見到其實佢哋都幾多咧，係會一個禮拜咧有5日咧都係食一啲高鹹高鹽嘅食物，就係當正餐咁，包括就係食啲罐頭啊，食啲公仔麵啊。咁我估相信呢個同即係你始終單身人士一個人，其實佢好唔見，即係煮飯佢其實都好難啦。加埋佢喺劏房呢個入邊咧，其實佢多數係冇廚房，冇一啲煮食嘅設施咧， 難啲開火咯。 其實好難會食得好。 其實咧無論係即係住喺劏房嘅住户本身啦，亦或係即係你頭先提到嘅單親同埋獨居啦，佢哋嗰個健康嗰個情況啦、飲食啦等等都係令人憂慮啊。所以我見到咧你哋有一啲嘅建議提咗出嚟。就话譬如系增加一啲社区药房啦，同埋咧要有18區嘅基层医疗发展基金。社区药房呢一点系可以点样帮到呢一啲嘅住户咧？系咪让到佢哋可以喺呢啲药房嗰度去做一啲健康嘅咨询同埋买药，可以处理到你头先所讲佢哋比较多病痛嘅呢个问题咧？ 是啊，冇错，因为我见到即係劏房街坊就係始终即係有啲要搵食啦，咁同埋其实佢哋本身都穷啦，咁其实都係即係私家医生好难睇，排公立医院亦都冇时间排，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就係靠自己买药嘅。咁但其实佢自己买药呢我哋都有问佢究竟会唔会都问下注册药剂师嘅意见啦，咁但其实佢哋好多时都冇嘅。咁即係变咗就係即係所谓自己乱咁买药啦。咁其实我哋如果觉得社区药房咁有几个功能啦，第一即係始终会令佢有可以粒平啲嘅药俾到咁第二咧，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社區嘅藥劑師咧，其實可以真係俾到一個即係藥物諮詢嘅服務俾佢，透過面見又好，電話又好 ，WhatsApp 又好，咁都可以俾到一個藥物嘅諮詢佢啦，咁等佢唔會亂咁買藥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見到社區入邊咧都有好多長期病患者嘅，咁其實佢哋咧就即係可能去公立醫院攞藥啦，咁啊即係嚇你食10多種藥咁樣，由一包二包咁擺喺劏房入邊，仲要佢又冇識儲存咁樣咧，咁其實都幾危險下。咁我哋都覺得社區藥房嘅藥劑師，其實佢哋其中一個功能咧，都可以教翻一啲咁樣嘅長期病患者，其實佢點樣可以妥善啲儲存啲藥咧，或者食好啲藥啦。咁我哋覺得，如果 即係就算係睇唔到醫生都好啦，其實如果喺用社區藥房一啲社區藥劑師俾到呢啲咁樣嘅用藥嘅知識佢咧，都其實對於即係街坊點樣去管理好佢自己嘅健康咧，其實都好有用處。 嗯，呼籲下各位聽眾啦，我哋自由風討論緊嘅咧就係社聯嘅問卷調查咧，發現有九成半以上受訪嘅劏房住户佢哋嘅身心自我評分咧都低過50分呢一個合格值啊，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一齊討論一下。 阿黃平，我就想將個問題咧，即係轉少少去討論，因為你嗰個研究就講劏房户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特定嘅社群，我相信比較即係居住環境差或者比較貧窮或者可能即係嗰個受教育程度就係比較低啲嘅市民咧，都可能有頭先嗰個自評嘅健康狀況差嘅呢種情況嘅。咁而要解決呢個問題咧，除咗係靠基層醫療服務咧，其實呢裏面有講到即係頭先高鹽高糖，就講緊一個咧平時佢哋飲食嘅一啲生活習慣嘅處理嘅問題。咁我覺得嗰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因為如果佢嘅飲食習慣唔好咧，自不然就即係需要身心方面都會有問題。咁我咧就讚港台先，港台我啱啱最近睇一個節目咧，就講緊呢個問題，就咁佢就提出咗兩樣嘢嘅，一個就係對於嗰啲用家啦，即係嗰啲市民咧，點樣使到佢哋係能夠更加係有好嘅飲食嘅習慣，特別有兩類人，一部分就係啲以為自己有 quota 後生嗰啲就亂咁食都得。一系咧就有啲咧就可能已經長期形成咗個唔好嘅飲食習慣嘅年紀比較大嘅，咁我度你需要做多啲宣傳教育嘅工作。另一個咧就係嗰啲供應，頭先講，因為嗰啲人可能唔煮飯咧，就買即係、就是、出去買兩餸飯啊，或者可能其他方面嘅嘢咧，即係嗰啲用家係咪佢哋冇落咁重口味，鹽落少啲，糖落少啲咧，可能會對於依類嘅通常佢哋都係用。即係去買㗎啦，咁佢會對佢哋嘅健康會好啲咧，咁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個成個諗法，除咗係有個基層醫療服務之外咧，就喺佢哋飲食習慣度着手都會係一個方法咧。 好贊成你個講法啦，即係其實而家政府講基層醫療咧，其實佢背後嘅概念就係治未病嘛，即係最好你病咗之後你至食藥至睇醫生咁就遲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喺個生活環境啊，成個生活空間啊，令到佢可以健康啲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重要。咁有啲嘢係自我意識嘅，即係我估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健康負責。咁我覺得即係佢哋就算基層街坊好啦，咁佢都要自己提升翻自己意識啦。咁但係有好多亦都真係佢生活環境令到佢做。到嘅，咁包括系咪有一啲即系，譬如佢煮唔到饭，咁佢系咪即系有啲社区饭堂可以开俾佢咧咁样？咁另外头先你讲到就系、是、啊，系咪其实社区嘅嗰啲食肆其实都要系要咁配合翻咧？咁我哋觉得即系呢个概念其实好好嘅，即系其实咧而家喺世卫入边咧都会讲一个所谓叫 health in all policy 啦，或者叫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即系内地就叫把健康融入一切政策，即系健康事实上佢唔系净系一个。醫療範疇嘅事嚟嘅，我哋覺得其實喺即係點樣去即係管理嗰啲食肆啊，點樣係成個社區有多啲做運動嘅設施啊，呢啲都會令到啲市民係健康啲。咁其實我哋覺得嚟緊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其實政府成個理念就係以一個社區為本啦。社區為本，我覺得除咗係將啲街坊去轉介俾翻社區嘅私家醫生之外咧，點樣係令到成個社區嗰種令到個成個社區嗰個可以健康啲嘅能力可以提升咧？咁呢個其實係好緊要，咁所以我哋其實除咗個提議就係、是、即係一個18區嘅醫療發展基金咧，其實背後就係諗緊呢個理念，就係佢唔係淨係即係醫療，因為佢唔係就係醫生，好多時可能一啲社福機構啊、社會服務團體啊或者學校啊，其實佢都可以做好多嘢去提升翻嗰個社區嘅市民嘅健康。咁但係可能其實佢都需要有啲資源嘅，咁係咪可以用呢個基金嚟去幫到佢咧？ 剩翻一分鐘啦。此外，你哋亦都提到要建立社區空間啊，呢個空間具體是讲紧啲咩咧？系咪刚才你讲话啲人冇空间煮食，就俾个空间佢哋煮食咧？ 哦，這個都是，因為其實我們見到就是劏房戶，即是我們見到其實窮人本身是健康差一點的，但劏房戶再加上窮，我們的研究看到是健康更加差的，因為真的跟他的生活空間令到他有一些令到他可以健康一些生活的功能其實發揮不到的，包括可能是煮食，包括可能有一個比較充足光線的地方做功課做事，包括可能晾衣服令到他的即不會成日噏噏噏味這樣的東西，這些當他的家你真的沒有那麼小沒得搞了，會不會有一些公共的空間可以做到這些功能，令到他可以有一些健康的生活呢？整個概念就主要是這樣。 好，今天呢麻煩黃和平社聯的總主任跟我們討論這個話題，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